到时候听录音，前面补一下，就是讲到那第二轮的话，就是楞严咒介绍出来了，然后告诉你怎么样建你的道场，怎么样利用我们所学会的理，随便找一个法门，一门深入，一门深入去修，最后成佛。二十五圆通啊，就是在讲哇，二十五个菩萨这些阿罗汉出来，以讲他亲身的经历，但是佛很慈悲啊。他说因为啊，我们现在听楞严经的这一群人实在资质太驽钝了，是不可能像其他这些菩萨、大阿罗汉随便选一个法门就证悟，所以啊，他说我们这一群资质驽钝的人啊，必须从耳根开始修，到时候会讲耳根讲的特别的细，耳根很重要啊，不要去听外面境界嘈杂的声音，而要能够反闻，去闻自己，观自己的内心，反闻闻自性，这个很重要。到时候我们再把整个理啊全部讲完了以后，我们会讲如何修。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就更简单一点哦，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可以自修。我说第二段哦还稍微有一点点难度，到了第三段的时候，你的确真的就可以拿比如说境界法师啊，或者哪一个法师啊，他们讲的这个楞严经，你看着看着自己就会懂了。那我们的课啊，所以你就大家要坚持下去，因为其实看似好像很长的一个课要讲好几年，但事实上真正比较重要的、比较有难度的是前面三分之一。前面三分之一爬到峰顶之后，后面就一路都是欣赏风景了，很棒了。那个后面还有点斜斜的小坡啦，那都爬得上去。最后啊，就看看日出日落。好，那么七处真心完了以后啊，那我们就说啊，这是重点的开始啊。有几件事情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哦。我现在都没有在看书啊，我自己在想，那你们应该要能够跟我记得一样清楚。好歹要知道哪两种根本，佛从头到尾就在讲那两种根本，一个告诉你如何成佛，一个告诉你如何待在六道轮回里面。待在六道轮回里面是用什么？用你的世心啊，用你的第六意识心，是一个虚妄的东西，你以为是真实的。成佛呢，是要用你的如来藏啊。但是如来藏的问题是，哎呀，就我们说嘛，我们要介绍一个人出场，就那个人不在，我们只好拿他的照片来讲事儿，就拿着那个照片跟你讲说，哎呀，现在 Vivian 在路上，我们看不到 Vivian，Vivian 长这样子啊，你看他那个照片拿出来了，但是你看不到 Vivian。有一天呢，等 Vivian 你看到 Vivian 的时候，你说哦，我知道了，就是他。因为之前看过照片，所以现在啊，我们在讲十番显见啊，里面的见经，你听到这个名词，或者见性，或者视经，都是同样的意思，就是拿了一张照片在讲如来藏。那这个照片其实跟本人长得一模一样，但他就不是本人，他还差了那么一点点，因为他是照片，是假的。你就用这个概念去理解视经或见性或见心，这样就行了。他是不是那个如来藏？他 exactly 长得就是如来藏，一模一样的特性，但他是不是？他不是，因为他是假的，他是照片，就是这样子的概念。那么，两种根本完了之后，他还告诉你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他说啊，如来藏啊，这个真心啊，是所有一切万法的根本，也就是说，所有一切法都是从如来藏所变现出来。如来藏是一切万法的体性，是它的根本。那一切万法离开了如来藏，其实是没有根性的，它是虚妄的。我们这么讲好了，你说到底什么意思啊？我随便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基尼啊坐我旁边，如果我现在面对着看窗户，我没有在想基尼这个人，其实基尼对我来讲是根本不存在的。你再去想这个事情，即使这个人坐在你旁边，你现在看着窗外，你在想别的事情，在你旁边那个人，不管是 Wendy 谁也好，对我来讲，他根本不存在。Wendy 这个人对我来讲是不存在的。唯一 Wendy 对我存在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必须我见到了 Wendy， 或听到他的声音，而我知道他是 Wendy， 或者我脑子在想 Wendy 这个人 ，Wendy 对我才存在。你再去想这件事情哦，你所拥有的任何东西，或者旁边任何人事物，这个万法只有在你接触它的时候它才存在。再美妙的音乐， 如果你没有去听它，那个音乐对你来讲是不存在的。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的六根对于外面的六尘必须两个共存，互相接触的情况之下，互相有作用的情况之下，它才存在。对我们来讲都是啊，这所有的万法必须在我去想它的时候，必须在我跟它有接触的时候，它才真正的存在。你再去想这个事情，当我耳根子一断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音乐全部消失了？那这个消失的音乐其实它就没有体了，它是没有字体的，它就结束了，它没了。这就是要讲的，就是说真正存在的东西不应该依，就是说必须要依靠任何其他事物存在才存在。我再讲一次啊，佛其实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是说，为什么说所有一切万法都是虚妄的？一切因为所有一切万法没有办法独立的存在。即使你的耳朵你有办法，你的听能够独立的存在吗？我跟大家讲，没办法。当没有音乐，没有任何声音的时候，甚至没有静，连那个 silence 都没有的时候，你的耳根是没有作用的，你根本不会觉察到我有这一个听觉的存在。这就是佛讲的，任何万事万法，包括你自己的本人、你的身心，以及外面所依存的这个世界，任何一样东西，其实都必须在有前面，都是有前提的，有 prerequisite， 有其他东西存在的情况之下才能存在。这就是他要讲的，唯一真实存在的只有我们如来藏，就是我们的如来藏，除了如来藏以后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这是佛要告诉我们的。所以他说，只有我们的如来藏，只有真心才有体，外面所有的一些万法都是我们的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再往后学啊，你会知道，以我是 Tiffany， 以我啊来讲，旁边所有的同学，这个桌子，这个椅子，以及所有甚至金刚经或者楞严经或者是佛法，其实就是我的如来藏，都是我的如来藏随业缘所变现出来的。然后今天我跟姚如一定有一些共同的业力，所以他的如来藏变现了今天的这个境界，我的如来藏也变现出今天的境界。但是我要跟各位讲哦，我保证我跟姚如对于今天所产生任何的事情，大家都看到同样的事情，听到同样的话，但我跟姚如已经以及桌上每一位同学对于今天我们共同经历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有人讲的每一句话，我们的感触绝对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认知以及他自己的一个念想，所以我们会有共业，让我们经历的同样的事情，但我们会有各自的业力，那就是我们脑子里面的一个妄想，让我们对于今天所共同经历的事情会有不同的感觉，回去有不同的分析，然后后面会有不同的 reaction， 以至于我们虽然今天有了共同的经验，但是我们今天离开这个房子之后，各自解读，各自会去有不同的 reaction， 然后各自又拍辟了另外一条路。这就是所谓的共业以及别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戴了有色的眼镜，虽然我们的一些共业让我们经历同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个别业力因为戴着有色的眼睛，让我们没有办法有同样的 perception， 同样的认知。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所以在他告诉你，真心才是有体的，所有一切万法全部都是虚妄的，真正真实存在不会因为每一个人的 perspective 不同而看到不同的面，它就只有一个面向。所以啊，这就是第二个要讲。再来呢，我们有讲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内守悠闲。有没有人有印象？内守悠闲这个字，上次我们有说这个四个字很重要哦。好，先慢慢看一下你的经文。内守悠闲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意识心啊，你去想想这件事情。楞严经马上重头戏开始，第一番显现就会讲，我们人啊，老是说我看到东西了，我视力 2.0 1.0， 我看得好清楚，前面有花有草有树木，我看到各种不同的色相。但是有没有人说我是盲人，我是瞎子， 我看到了黑，不会啊，他会说我看不见，我看不到，我看不见，我的眼前一片漆黑。这个地方就是人类的很大的一个迷思。为什么你看到的花花草草各种不同的颜色，你就说你看到了？当你看到一片漆黑的时候，你就说我没看到，我看不见。其实看到黑也是一种境界，耳朵也是啊。当你听到很多嘈杂的声音，不管是好的音乐、坏的音乐的时候，不好听的音乐，你说我听到了。但是一片寂静的时候，你老是跟人家讲，我听不到任何声音，我聋了。事实上，你听到了安静啊。你要开始慢慢进入佛他的世界，他要我们打破凡夫的迷思。眼睛好像就一定要看到明，不能看到暗，看到暗就看不到了。耳朵好像一定要听到声音，听到静就不是声音了。他说 No， 非也，这个东西是一个错误的认知。我们第六意识也是啊，他告诉你啊，他说啊，有一些人修行人，这很重要，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自己这个禅坐功夫很厉害啊，然后跟老师讲说，或跟自己的师父讲说，哇，我昨天哦，那个涅槃呢，或者我昨天哦，已经这个进入了这个极静的状态。他说啊，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他说哇，这个对于这个极静的这个境界啊，完全的极静，完全没有起心动念，但是我啊，还是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我意识的存在。所以佛啊说，这是错误的观念哦，他要告诉你。他说有很多人打坐自以为进入了一种极静的状态，这个极静的状态只是他的眼耳鼻舌身，就是刚姚如讲的那个诗，什么前面的五个兄弟没有在做买卖而已，对吧？他刚刚是不是说前面五个兄弟在做买卖吗？只不过那五个兄弟没有在外面叫外做买卖，那里面的掌柜还在算账啊，他只是没有对外在做生意，那里面的掌柜还在算账。然后姚如他有把他十年前上课的一个那个诗、哦、他会发给大家，就是讲前面的八士，很有趣，我觉得很生动，可以让你更了解那八士。外面的五个兄弟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在跟外面做买卖，里面有掌柜啊，掌柜还在做，还在算账啊，还在盘算啊，外面没有在做生意而已啊。那个第六意识其实他有在作用，他对着那个极静的那个境界，他还在分析，他还在作用。外面关门了，里面那掌柜没休息啊。所以我们讲说新意识啊，你去想他外面境界好像大风大浪，我们第六意识或第七意识，其实第七意识像一个深层的暗流，其实它真正在里面一直旋转一直旋转，它是暗流，其实最危险的，我们感觉不到，以为这个水很平静很安全，其实游泳会游泳的人最后都是死在暗流里面，外面那个浪他不怕，死在暗流的最多。所以我们以为我们的心已经静下来了，其实根本没有。那个行，第七意识的行，其实是那个叫什么暗潮汹涌，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好了，所以我们就在讲这件事情啊。他说内守悠闲是什么？就是你外面的兄弟没在做事情了啦，没有在做生意了。那么你的脑子啊，你以为整个店关门了，掌柜也休息了，事实上掌柜没休息，那个暗流还是汹涌，你只是对着一个没有做生意的境，你就觉得这涅槃了。佛说不对，这个意思叫做内守悠闲，就是你的第六意识是守着里面的一片悠闲的这个境界，那你就以为你涅槃了，你哇入正入了，那个叫什么入定了，其实没有。他说没有，这绝对不是楞严大定。他说这顶多、啊、就是小乘人啊，说什么四禅八定啊，甚至第九次地定。他说但这绝对不是楞严大定。楞严大定他厉害了，楞严大定你的身体是可以到处走动的，我跟你讲，入定老僧入定他绝对身体不会走动，真正的入定入那个楞严三昧是心如如不动，你的身体是一样的自在的。 所以千万不要搞错我们所讲的一般凡夫所讲的入定啊，或者一些修行人有入定跟出定，大家一定有听过出定吧？楞严大定是没有出定的，没有说我入了楞严大定过两天我出来了，没这回事。入定了就是入定了，所谓出来那是你的色身啊，进进出出的，你的这个清净本性现前了，如来藏现前了，入定了，入楞严大定了，那怎么可能进去还出来？不会出来了。你的身体是很自在的，可以自由进出。你要搞清楚这个状况，所以以后碰到人家跟你讲说入定出定入定出定，那是对着境界在修，楞严大定是没有对着境在修，所以它就是唯一的境界。你进就是那个状态，你不会再出来了。因为他在楞严你大觉之后，我们讲嘛，那绝对的真空就是唯一的状态，不会有个对面的说，哎，我进来我又出去了，没这回事情。所以每次在讲进去出来进去出来，这种都是人世间这种入定啊，对境修行啊，这个不是真功夫。好啦，那所以那首悠闲大家也知道什么意思了啊。最后是不是有讲两种障？那个上次 Vivian 有帮我们做讲义，后来我那个同学把讲义做出来了，他把它画成那个比较漂亮的讲义，大家可以印出来，你就知道有两种障碍。我们这最后一次复习就要开始讲那个，我们把那个纸拿出来，给你们一分钟，把那个纸拿出来。那你有没有多一张纸可以借我？你就一张是？你有两张，他有两张，他印出来了，这样可以，好好好。那个朋友有做出来那个二障哦，没有想要你们把所有的名词记出来。那个名词啊，不用记，只要记得概念就好了。为什么会把这个讲义做出来？是因为佛如果在楞严经里面提到了，那我就把它弄出来。他说有两个障碍，障着我们很烦恼啊。两个障碍，你千万不要只记名词啊，什么烦恼障啊，什么所知障，那就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你去记那个概念，第一个让你非常非常遇什么样的一个烦恼？为什么叫烦恼障？因为你有烦恼，烦恼让你非常的，那个烦恼怎么来的？其实就是你执着于人世间，你贪嗔痴造成的。你很烦恼，让你在六道轮回里面出不来啊。所以这个烦恼障住了你，让你没办法出六道轮回，没办法涅槃，这个叫烦恼障。你要去想这个逻辑啊，第一步你要先涅槃，它就让你没办法出六道轮回，没办法连小涅槃都没办法，就让你没办法出六道轮回，这是第一个障，叫烦恼障。那第二个障叫所知障，就是你已经把比较粗的那些烦恼放下了，但是还是剩下一些细微的烦恼，那个细微的烦恼就让你障着你，就没办法大觉，就没办法成佛。那个叫做所知障，就是你的一些知见上面有问题，让你最后没办法大觉。那我们来看看烦恼障啊，烦恼障不就是障着你，让你没办法出六道轮回，没办法涅槃吗？那烦恼障我们上次有讲过，对不对？就是我们讲的我执，就是我执。这个我执跟上次 Eve 所问的那个法我执，最细微的万法都有一个我的那一个法我执不太一样。我想大家应该现在都知道，你就去想第六意识，它最主要是分别，它的功能是分别啊。那个姚如的那个诗，到时候都会帮到大家。第六意识，它就是分别，但是因为有一个第七意识，那个我执，那个很讨厌的那个人在那里。第七是一直会跟第六意识讲说，哎，你知道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啊，你别只顾着分别，你看这个很好，我们要把它拿回家，类似这样子的概念。所以那第六分别分别分别分别到最后，那个执着其实是在的，虽然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分别，它至少它会执着一个我，那个我，你看我的身体啊，我心里的想法，这个就是我们讲比较粗的我执。你把这个粗的我执，如果能够把它放下了，那真的恭喜你，就能出六道轮回，变阿罗汉了，跟阿罗汉一样的，那就是七性菩萨了。那什么情况呢？这个我执啊， 又分成两种，一种是比较粗的，就是你的身体吧，你就看这个五蕴，对吧？色受想行识结合的这个我，拍拍自己，捏捏自己的脸，存在，这个就是我，比较粗的我执。比较细微的，就是在脑，那就是你根本在你脑子里面，你都没办法控制最深层的贪嗔痴，那个叫分别，最细微的。你知道为什么它这么细微啊？你看啊，就是都不用人教你啊。我们说过，那小孩子拿到东西都是往自己兜里放嘛。我们所有人都一样啊，我相信你们都还有小朋友，以前小朋友都一样，没有人说拿了东西送人的。都是我啊，小孩子为什么哭？一生气啊，你不给他吃或不给他要的，你知道这就是人性啊 ，humanity。It's all about 我们自己啊。我要的，我不要的，你有没有让我开心？你让我不开心，是不是？从小如果没有人教化你说你要 sharing， 你要能够礼让，你要有爱心，所有的小孩子其实都差不多。你说有没有会有特别的、非常 kind 的小孩也有？可是大部分的情况都是自私的，那是本性。在发生事情的时候，人的第一个自我意识就是保护自己。没有人的第一，他的自然反应是保护自己，那就是反射。没有人的反射是去保护别人的，那是人性。所以他在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我执啊，你把这个五蕴，哇，觉得是真实，这个、看得到摸得到，这个能够分别的我执啊，还有 sorry细的是俱生的，俱生就是与生俱来，你都不用教他的贪嗔痴。这两个如果你破掉了，你就出六道轮。那这个时候就是说，你把所有的执着都破掉了，执着，所有的执着都破掉了，那你就出六道轮回了。我们说最粗的烦恼就是执着，那比执着稍微好一点的是什么？是分别，对不对？分别，第七意识很好玩。第七意识他自己的功能啊，他的功能是执着，执着一个我，就有一个我，他什么都不想，他就是一个我。我们有在讲啊，刚刚在上课前有我们在这边聊天，我们说第七意识啊是恒，又就是恒常的思量，他恒审，恒常，恒是 forever， 审呢是分析嫉妒，恒常的去分析嫉妒。第八意识呢是恒而不审，就是它是永远的存在，它就是一个黑盒子，所有记忆的盒子，所有发生事情丢进去，它也不分别，也没好也没坏，就是这么着，你给我什么我就放什么东西在那里。第六意识呢是审，它会分析而不恒，它每天都在乱想，哎，今天看到这个哦，今天跑到一个教堂，哎，我就礼拜。明天报一个佛堂，我就阿弥陀佛。后天看到一个赌场，我可能进去玩。他会随着外面的环境，啊，他如果不修行，他就会随着他外面的环境而做各种不同的对应。他可能有喜欢的、不喜欢，但他的那个念头一直在变，所以啊，他会一直在分析，一直在分别，说：“哎呀，这是苹果，那是香蕉，这是金银珠宝，那是什么东西？这个我要，那个我不要。”他会一直分析，然后随着外面的境界，他会一直在分析，但他不会抓着哪个东西不放。这个叫做审而不恒。第八意识呢，他没有任何想法，你丢什么我就存什么，而且永不坏灭。你丢的任何的种子，我都把它存着好好的，啊，一个小库房。那他是恒而不审。那第七意识是又是 forever 又恒，然后又神，所以第七意识是最难搞的。第七意识，所以佛来说，第七意识你修不了它，你要从第六意识着手。你唯一对治第七意识的，我跟你讲，只有禅坐。禅坐能够对治你那个我执最深层的，觉得所有就是觉得自己是存在的，而且所觉得所有的万法都有一个我。我觉得。对面的 Lily 有一个我，这个桌子也有一个我，我觉得这个电话也有一个我，什么意思？就是这所有一切我看到的每一个人，他都一个自我的个体，他都是真实存在的。我想现在这个法我跟那个我，大家应该有概念是清楚的。好，所以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在讲十七品金刚经，是不是说你要能够真正了解万法无我，才能够通达无我法。你通达了万法，所有的法其实没有一个我，根本就没有一个真实的我的存在，那你就是真正安忍在无我法当中了。什么叫做无我法？就是万法没有我， 连你自己都没有我，万法也没有我。那个我不是说我的我，就是万法自己都有一个 individual 的我，其实没有一个万法有我，全部都是如来藏变现出来的。那你说老师，我学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啊？我自己的领会是啊，你在学着学着学着，你会发现你的执着没那么强了，你也没干嘛。我跟你讲，你回去也没干嘛，你就照样吃喝拉撒睡。可是你每个星期过来打了一个美白针，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越来越白，就这样。然后呢，你会去想一想啊，我们这边有同学上四年嘛，三年、两年、一年、半年的都有。你自己回去想一想，脾气有没有比以前稍微好一点？我们这边上比较久的是谁？是 Jenny， 你自己觉得你脾气有没有稍微好一点？拜托，好歹点半个头有。不然我可能要切腹自尽。台北的同学，你的朋友都说有了，人家又比你多上一年，他们都说有，连同学的小朋友妈妈也常说那个妈妈有变得比较，以为妈妈会爆发，结果既然没有爆发，比较慈悲的妈妈，我就说还好有，那妈妈比较慈悲，老师要切腹自尽。所以它的效果就是，当你每个礼拜、两个礼拜你就来上这一堂课，你就会发现怎么搞的脾气变好。然后我自己都有发现，有一些事情，哎呀，那种鸟事情，我以前一定会跳起来的。我怎么不生气了？我都觉得好奇怪，我怎么自己气不起来了？就是怪。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买东西的欲望变少了。好，我要讲哦，这我要偶漏我自己哦。上个礼拜我就跟三个损友出去逛街，一个叫 Wendy， 一个叫 Jenny， 还有一个叫姚如。然后我们就去逛街，就看到了皮包。就看到两个皮包，三个就说买呀、啊、买呀、啊、买呀、啊，而且 Wendy 还可以帮我退税。Wendy 回台北嘛，他就帮我带走。我就说，后来我就说，等一下让我想一想。我说这样好了，我今天回家，如果我想三天我还要买的话，我就问 Wendy 说，那你还能不能再帮我退税？他来得及，然后随时他都可以去买。我真的回家静坐一两个晚上，我觉得我的欲望就下来了。我就写了个简讯给姚如说我不用买了，姚如竟然还跟我讲说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去买。不会不会不会，因为我在静坐的时候我就想了100个理由我不该买的理由，我以前都是想100个我该买的理由，那我觉得我这招是管用的，我现在都告诉我看到任何喜欢的东西，不管旁边再怎么样人说好看，我一定不买。我回到家，如果过了很多天或一个月，我再到那个店里去买，我还喜欢的话，那我就买。我已经做实验了很多次，我那天是不是也是看到另外一个包，后来我又再去，我跟经理讲说，我现在觉得一点都不好看，还好那时候没买。我觉得这已经对我来讲是 work 的，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当场看到就不喜欢，说一点都不想买，我真的做不到，我是凡人。可是我现在已经能做到，我回到家可以进由对峙的方法而不想买，我真不想买了，就不想买了。好，所以我觉得修行对我来说有用的，以前这招我不会 work 的，现在至少我 work 了。然后还有一个就会，你会发现你越来越不会想出门出去玩，你会觉得在家里是能待得住的，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修养。你不会等到80岁每天出去玩，没有人能陪你出去玩了，你也买不了东西了，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老年做准备呀。你要能够在家里静的心，能够有办法静下心来，能够跟自己很愉快的独处，那是很重要的。好，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啦。后来还有哦，分别还有最后一点点还没讲，把执着放掉了以后啊，说我们对峙这个执着，还有就是分别。分别是什么？我只分别它的名字、它的功能、它的好坏，但我并不执着。就像我们之前有讲吗？好，你们大家给了我一杯水、一杯茶跟一杯柳橙汁，我可以说其实我最喜欢是喝水，我没那么喜欢喝茶跟柳橙汁，但是有什么都能喝。如果我今天告诉你我就只是非喝水，而且我要 喝 sparkling water， 那我就执着了。分别不会伤害人也不会造业，但执着会。所以刚刚啊，如果我告诉你说我只喝这种牌子的水的时候，我只喝气泡水的时候，我就肯定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 如果我告诉你说，哎呀，有水有茶有咖啡都可以啦，只要能喝就行了，没问题，我就出六道轮回了。但我还有分别，我还分别着有各种不同牌子的水，各种不同牌子的茶，跟各种不同的饮料啊。哦，但是我不伤害众生，我也不造业，所以我出六道轮回，但我肯定还没有进入一真法界，我还没有明心见性，我还没有办法进入那个最最圆满的状态啊，最最最最自在的状态，因为我还分别。所以他就告诉你，分别啊也有两种，一种啊就是只是分别，对于各种东西的分别，但你不执着；另外一种呢是更深层的分别，是非常难以对峙的分别，那是连登地菩萨都还在 struggle 的，那个叫做法爱。什么叫做法爱？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上礼拜讲第十七品的《金刚经》里面讲的，要连在一起咯。我啊，修行什么都不想要，我也不分别，哎，我就想成佛。我啊，就希望能够证得菩提。我真的希望能够救苦救难救众生。我想行六度啊，我想要证悟，我想开悟，我想要得到空性的智慧，我不想要再从空性里面出来。这就是最后最后最后那细微的法爱。第十七品是不是告诉我们，连想要成佛的心都不能有啊，连想要我能度众生的那个能都不能有啊。前面是所，后面是能，那个层次出来了吗？前面不管你的执着或之前的分别，那都是所，对于外面的境界。等到了最后那一层是什么？是能。我能，我能证悟，我能够觉悟，我能够大觉，我好想要证得空性，我好想成佛的那个能。最后的那个分别，最后那个分别也要放下，你就真的阿弥陀佛，你就大觉了。所以是一层一层慢慢来，一层一层慢慢来，一层一层慢慢放。所以《金刚经》大家上个礼拜复习过就知道，一开始对于外面相的执着要放掉，后来对于那个能啊，我们的这个能，外面的所放掉之后，最后那个能，那个起心动念要放掉，那你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舍，舍到最后连我要舍的那个舍，那个能都要放掉，大觉了。所有一切法不可得，最后连不可得都不可得的时候，你了解到连不可得的那个念想都不要有的时候，大觉了。就是这样，这是禅宗，禅宗很深，绝对不是上一次课就能够听懂的，都是慢慢来，慢慢悟，慢慢悟，每一次都有一点点打进去的美白针，就会在你身体里面，那维他命 C 不会被身体排泄掉，只是说久了以后，你有一大堆的贪嗔痴进来，那你真不每个礼拜打，你就会，你的贪嗔痴就会盖过你原来打的那些善知识，你就是两边在角力，就这样子。好，就说复习一下，下去复习40分钟。我们现在来讲，目前都没有问题嘛？大家我看都在点头，好像都听懂了。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第一番显见。上次有讲过，上次讲过什么？就是说，哎，这个如来藏啊，我们看不到，就拿一个如来藏的这个模型，对不对？这个本人本尊看不到，我们就拿本尊的照片。所以啊，这个照片呢，就告诉你，哎，这个模型告诉你，原来空性长这样，如来藏长这样。我们讲的十番显见的这个见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见经，或者我们所说的见性。就是如来藏的模型，它不是如来藏，但是它跟如来藏很像。我们刚刚那个 Vivian 还没到课堂的时候，我们就说，哎， Vivian 现在长什么样子，我们拿 Vivian 的照片来，这个照片长得跟 Vivian 一模一样，但它就不是 Vivian， 它就是一个假的，它是妄的。所以见经、见性、视经，它就是妄的，但它跟如来藏长得一模一样。好了，所以十番显见，你说，哎呀，为什么不干脆点，就讲如来藏吧。佛后面有说，因为啊，你们现在妄见还没有完全破完，所以现在马上跟你讲如来藏，你接不上去。所以他讲了见经见性，讲讲讲讲讲，后面又会来一段破妄。 到最后真跟你讲如来藏，哇，那段很精彩，就是你发现怎么心经的东西全上了，它叫空不空如来藏，空是体性的 perspective， 不空是相用的 perspective， 空不空如来藏是真正的实相，哇，那心经的东西全在上面。好，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十番，它就有十件事情来告诉你。哎，见性长这个样子哦，他告诉你。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啊，他就那个时候啊，他就说，我们看这段经文呢，他就解释一下，这段很简单。他说，即时啊，如来从胸万字涌出宝光，这个字念万，是唐代武则天帮他命名为万，一万两万的万啊、哦，那个三六九万的万。这个字代表吉祥、哦、代表圆满，代表就是一切光明智慧，所有一切最好的字都在这里面、哦、那这个时候啊，即时如来从胸万字，我们大家看过那个佛的胸是不是都有一个万字在那里，对吧？很多时候都有刻一个万字在那里。好，它都涌出宝光。哦、他说其光晃玉如百千色，他说哇，那个光照的光芒不得了，各种颜色的那个光芒照出来，彩色的，十方为尘，普佛世界一时周遍、啊、然后、啊、他说哇，这就是形容当时的场景，遍贯十方所有宝刹诸如来顶，而且是给大家灌顶这个光啊。你会发现，我们先把这一小句讲完，玄智阿难及诸大众，他的光、啊、发出来照耀所有全世界，周遍法界，所有诸佛菩萨被他照耀，而且当然还有在座的阿难及所有的同胞、那个叫同事、同学们、啊、所有听法的人，听法大众，你要记得、哦、你看看楞严经跟金刚经差多少，金刚经非常平实，楞严经今天不是发光，就是那边有什么鸟过来啊，各种地方啊。为什么？因为楞严大会最主要就是要你破障，光讲没用，它要用各种视线，然后帮你加持，希望你能够真的开悟。我在想，现在问大家，有谁记得前面哪里发过光？佛发过，前面发过两次光。啊，学霸来，温迪动手。 就是他刚那个碰到那阿难刚怎么样的时候，然后他有感应到，所以他有发光。 哇，厉害！我跟你讲，虽然没讲到完全那一页，他就差没把哪一页号码讲出来。第一次，温迪厉害，给他一个赞。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请他吃饭。今天他是我们大家楷模。那天还在跟报谁讲，今年还是谁讲？这个温迪太厉害了，真的是太厉害了。那个第一次发光是在阿难蒙难以后，佛叫文殊菩萨带着咒语去救阿难。当时是哪里发光？看一下，连我都不记得。当时是等，看一下 头顶。 大师当时是世尊顶，他的头顶最前面的顶放百宝无畏光。那个光上面还生出了莲花，莲花里面又有佛像，佛像又在里面叠结加座，那个头顶上面莲花，莲花上面有佛像，佛像那个佛就开始持那个神咒，持完神咒之后，佛就叫文殊师利菩萨赶快拿那个神咒去救阿难。这是第一次，所以念经你一定要念到这样子啊，学，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学问，你要能够学到这里。那你记不记得每次我们在讲《金刚经》都有那个法布施跟就是什么布施什么布施，我们是不是每一次都要去跟前面 compare？ 你念经文一定要念到这么熟，那个经文你才会有意思，不然你说哎呀，我只记得他发了三次光，但他发光我也不记得了。其实他每一次发光都有意思的。那第二次还有没有人记得？ 我知道， 除了温迪以外，可不可以有人还可以记得？ 在那个讲两种根本的时候，他屈无轮指，从手指那里发光。 对，那个对不起啊，我把你，可不可以再讲一次？我们的座位同学才可以听得到，麻烦。 我说是那个佛在解释两种根本的时候，他就是手指去五轮指，然后从手指放光那个时候。 这个啊，是他生，这是一个小光。我们要讲一个，这是小光，还有一个大光。 小光也算光， 对对对，小光也算光。我现在那个好，美国队胜出，好不好？现在美国的可以得一分，小光也算光。可是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光，比较大的光，比较大的光也是有意义 的。第一个是头顶，再来是脸部发肿。 第一次是比较大的光，我们现在手指的光先不算好了啊。那手指光先不算，第一次我们看一下经文，一定你一定要能够前后贯通嘛。第一次是在阿难祈请啊，大家是不是都找到这个？应该都找到了，对吧？好，两种根本，对，两种根本的时候，哪里哪里？丽丽， 这就是刚才 K 讲的。 K 他说是手指放光， 面门、 啊、面门，对，我现在讲的是为什么面门放光，有意思的哦。你记不记得讲两种根本的时候，尔时世尊从其面门放光，他先从头顶，记不记得第一次头顶，第二次是脸，第三次是万字到胸了。所以你一定要记得那个不是手，他全 身告诉你 光，应该这样讲，他的手跟全身其实一直都有光。我让解释好了，你去想这个卡通片，他全身都是光，但是在这每个重要的时刻，他会某个地方特别在放更多的光，让冲出来。第一次是头顶，第二次是面门。为什么面门？它有意思的哦。因为我们要破根，我们是不是要破妄显真，要破那个事嘛，要把根性显出来嘛。我们六根都在门头啊，所以他就从门头放光，要把你照到你所有的，他希望把你照开悟。所以那个时候他在加持你，可是 K 讲的没有错，因为他全身其实都在发光，只是那个光是他的那个跟现在这个从重要的一个 几个部位发光是不太一样。那个时候他就是六光，他就是六根门头放光，所有的他要把你打破你六识啊，就是你所有的迷思，他希望能够加持你。好，那这一次呢，因为这一次更厉害，他是从那个胸啊，那个万字就是所有的圆满具足智慧平安 everything， 所有你能够想到最好的东西，所以武则天就给他一个万字。那万就是所有中国人里面就是为万岁了嘛，万万岁就等于是跟君王一样了，所以他这个万字是非常厉害。他说这个万字就各种吉祥，非常吉祥，所有最好的意思都在里面。因为这个时候很重要，他讲十番显见，所以告诉你说，哎，现在十番显见呢，他这个前场出开场又出来了，大家要记得一下，下次再问要就能答得出来。他还后面还有放光的，慢慢来啊、哦。他每个地方放光不一样。他说我今天呢、跟阿难讲，他说吾今为汝建大法床。什么意思？就是我现在要为你施大法了，我现在要为你讲大法，不是真的建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我现在就要来为你讲这个大法。什么样的大法？令十方一切众生，所有的众生能够获得什么东西？妙为密性。然后其实他把一个妙字剪掉了，应该是妙为密性，妙净明心。因为要四个字，所以他这个妙啊是贯通，虽然只有第一个字写一个妙，但是它这个妙其实是用两次，明白吗？应该是妙为密性以及妙净明心，而且让你得清净眼。清净眼是什么？那就是佛眼啊。我们今天待会十八品要讲五眼，很精彩哦。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这个清净眼各位是佛眼哦，绝对不是我们的肉眼或者那个外面鸡同的天眼哦。好，那个天眼跟肉眼要不得啊。那两个都不行啊、哦！那谁跟你讲他有天眼都没有用的哦？天眼、肉眼是那个没有完全没用的哦，也不是慧眼啊，也不是法眼。阿罗汉的是慧眼，菩萨的是法眼。我们这边的清净眼就是佛，就是清净心，就是佛性，就是我们明心见性大开悟了，大开圆解开悟了，得清净眼。另外一个要告诉你们，就是说唯逆性净明心啊，这个地方我们先稍稍带过。但是我要讲的就是啊，佛经啊，你要想要看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 你一定要对于它里面一些语法你要够清楚，你才你才看到他这样写，你大概就明白是什么意思。 我呢现在插头应该听得到哦。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啊，你看看是不是我们讲有如来藏，有清净心，有明心见性，有还叫什么，有比如说心，我们的叫心性，真心本性，对不对？是不是都在讲同一件事情？有的时候用心，有的时候用性，那都没有关系，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 However But 如果当你看到有一个语法是心跟性分开写但连在一起，那你要注意了，你自己看，这个叫微妙微密性净明心，它是把跟心拆开了，而且是一个对等的一个语句放在这里。哎，这个时候我跟你讲，那是有分别的，虽然还是在讲我们的如来藏，但是一个是在讲比较偏重于在它的用，一个是比较偏重于在它的体，你一定要明白哦，否则以后看楞严经会越看越无撒撒，看不懂。楞严经很有意思哦，它到处都有出现心这个字，就是我们的心，真心本性这个心，有的时候的心啊是指妄心，有的时候的心是指真心，你必须借由上下文才能判断。所以楞严经也在考你的中文能力。我在上台北课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周文金，他讲一句话我觉得实在太好玩了，他说 Holy God 仔，我会讲中文他说真的三高，我会讲中文，不然这么一部经文创世巨作我就没了。他说即使我今天是 ABC， 我学会了中文，我都比他是我的母语那中间的 gap 是在的。你没有办法去，如果你是后来才学中文，中文虽然看得懂哦，你很努力在学，跟你是母语是两回事。他说这个进不去，那个境界是进不去的。ABC 会学小后来长大的 ABC 是进不去那境界。他说我真的是，他说我最大的恩惠就是我会讲中文，中文是我的母语。所以他告诉你，当你看到性的时候，如果这两个是对接哦，是一个对等的地位，然后比如三个字三个字，四个字四个字，这样子的话，心啊比较是偏重于用，性是比较偏重于体。在第四番显见的时候，到时候就会教大家一件事情，急而常照，照而常急。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性啊，那个性字啊是比较偏重于极静，而那个心呢，心啊是比较偏重于用，心通常前面都会有个名，以后我慢慢往慢慢讲，你就会真正的开始明白，哇，楞严经的翻译不是随便乱翻的。心性，性是讲我们的体性的空寂，但心呢比较是偏重于光明，是照耀，能够反观，能够观照。性呢比较偏重于寂静。现在啊，你们还不太能够体会这个意思，但没关系，就有那么一个印象就行了。等到讲到第四番显见的时候，就会更清楚了。好，那现在他就告诉你说，我现在要传你们这个大法床，而且是令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也不是胡乱翻译的，明心那个心能够明，明能够照，见性能够真正的大觉，而得清净眼。那个清净眼是什么？眼也绝对不是说我眼睛看得见，我现在有白内障，我后来清净了，不是这意思。是你有佛眼，佛眼也不是，是说有时候我们电影乱拍哦，你就会想说，哎，什么两个眼睛中间多了一颗眼睛，是不是那个？对不对？一定有人在点头，就心里就想到那个眼，不是哦，那个是电影。佛眼的意思是佛的知见。在我们看到所有的眼或者所有的见，在佛经里面绝对不是你的眼睛看到了啥，是你的知见。佛眼是佛的知见，肉眼是什么？人类凡夫俗子的知见。那天眼没好多少，可能梯堂啊鸡同了，或者是你天生有那么一点特异功能，或者是你修行了就可以看到一些有的没的，那叫天眼。 但天眼跟肉眼两个都是无明的知见，是要不得的知见。有天眼比没有天眼更糟啊，跟大家讲。好，那个到时候讲金刚经，等会我们会讲。好，第一番显见要接着讲一些啊，不然就说我每次都说要讲，后来都没讲。第一番显见今天一定要讲一个大概。第一番显见是十番显见里面最容易的，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一半了，就是在讲那个黑暗跟光明的事情。最主要打破大家一个知见，就是你一个什么，你知道十番显见就是一边在破妄一边显真，先告诉你，他以显真的方法告诉你说你原来的一些想法是不对的。第一个很简单，就在讲什么，我们人甚至阿罗汉小乘的人都觉得能看到的东西必须因缘具足，是不是要有个眼睛吗？外面要有颜色吗？你说好，老师，就算你说黑的好了，那我也要有黑啊，灯要关起来嘛。所以对于人来讲，对于凡夫俗子来讲，甚至对于小乘人来讲，眼睛看到东西是因缘所生法，要有眼球，而且眼球不能生病，而且呢要在一个空间里面，要有空间，要有距离，然后这个东西要有颜色，要有光明，在这种种的条件具足之下，才看到的东西显出了色相。佛说这是错误的知见，错误的知见一就是告诉你，能见的是性，是我们的见性，真正要告诉你，真正能见让你能够见到是你的如来藏，不是你的眼睛。所以他告诉你，你要打破这个知见，第一个我们是不是要破妄显真，要破掉那个是，你千万不要再以为你的眼睛能看到东西，所以叫做我看到了。然后呢我还可以分别哦，这个是花，这个是草，这个是树木。他说不是这么解的，第一个就是告诉你，他用一个比喻来比喻给你听，看你听不听得懂。他就问阿难了，他说我今天佛啊，就很喜欢把自己的拳头又伸出来了，就问说你看到什么。哎呦，阿难说你别再问，我又看到了，我跟你讲，不是光我看到，所有的人都是用我们的眼睛看到了佛的拳头啊。佛也是他光明拳嘛，因为拳其实佛全身都有在微微的发光，就像这个那个叫什么，叫做水晶啊，通透琉璃啊，就是非常的通透。那他说这个手的这个拳啊伸出来，阿难说我就眼睛看到了，然后我心里也能够分辨，这就是佛的光明拳啊。那到底现在有什么不妥呢？那佛就说好，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来告诉你光明拳啊。佛用个比喻我觉得很赞，他说来这个拳，我把手伸出来，五指握着，那今天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拳？阿难说是啊。那他说啊，这个拳 versus 这个手，那我用另外一个比喻看看你觉得是不是相等。今天没有我的手，就没有了这个拳头。那我想问你啊，阿难，今天呢、啊、去比喻你的眼睛，如果今天呢、啊没有你的眼睛，你是不是还看得到东西？所以现在两样东西在比较，你要脑筋放清楚哦。拳头去比喻，拳头对手 versus 看得见对眼睛，有手才能有拳头 versus 有眼睛才能看得见。你先把这比喻给想清楚哦。再来最后一次，有手才能够握成拳头 versus 对应有眼睛才能看得见东西。佛就问阿难说，这样比喻啊是不是正确，这样是不是一个对等的比喻？他问阿难说，这样是不是一个对等的比喻？阿难就说是啊，的确是嘛。那佛问他说为什么？阿难说你没有手当然就不能有拳嘛，那我没有眼睛当然就看不到，果真果然呢、啊、他说就是对等的。佛就跟他说其实不是，像佛啊他比喻了半天就是要去告诉你，其实真正看见根本不关眼睛的事儿。他说你想想看啊，我现在没在看经文，我在想说白话你才有可能听得懂，那个用那个经文一讲就不知道在讲什么。你去想 在一个黑暗里房子里面啊，如果有一个人啊，佛就这样跟他比喻哦，他说今天呢、啊、有一个黑暗的房子，我们今天一个有眼睛很好的人到了一个黑暗的房子啊，把灯关掉了，我们现在不管是张着眼睛啊，是不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阿难说对啊，他说那这个情况啊，是不是跟一个盲人一个瞎子在一个空间里面，他什么也看不到，是不是就看到黑了？反正有眼睛的人是在暗室里面，什么也看不到。那另外一个盲人呢，就是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下，他也是什么都看不到。好啦，那你去想啊，这两个对比，你脑筋现在那个吃完中饭，你要脑筋清楚，不然这段听不懂啊。这段很简单啊，你去想一想，这个人啊，这一个人。在这个正常眼睛的人在这个黑暗的暗室里面什么也看不清楚，忽然开了一个灯，哎，那个人会不会说我看见了，我眼睛看见了，开了一个灯嘛，我眼睛看见了。那你再去想一想，这个比喻你得记清楚哦，一个人在黑暗室之中忽然开了一个灯，他说我眼睛看见了。现在有一个盲人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面，他因为没有眼珠子嘛，所以他可能眼角膜坏了，所以先看不见。那现在你给了他一个眼角膜，那他应该说什么看见？如果你今天给了他一个眼角膜，他说我眼睛看见了，那今天这个正常人在这个暗室里面，你帮他开了一盏灯，他应该说灯看见了。彩色去吸取那个色相的是什么？你再去想一下，这个盲人他没有眼角膜，他什么都看不见。你今天给了他一个眼角膜，他跟你讲说，因为这个眼角膜开始能够吸收这个色相，他说我眼角膜，我眼睛看见了。那 versus， 如果你告诉他，我给你一个眼角膜，我给你一个眼珠，你就说我现在眼睛看见了。那在这个正常人。在这个房子里面，你给了他一盏灯，你应该说灯看见了，为什么我眼睛看见了？灯让我的眼睛看见，对了，那那个眼角膜让我，那个眼睛让我什么看见了？其实那个眼睛是让我的见性看见，真正能看见的是眼睛，不是灯。我们在讲一个正常人，真正让我们能看到的是眼睛，不是灯。我们现在讲正常人哦，真正看到的是眼睛，不是灯。灯只是一个 condition， 让我眼睛看见了，我借由那个灯光而能够看到所有的东西。他在告诉你，其实真正我们的状态是我的见性，我的如来藏是真正的能见。他依附在那个见性，依附在眼睛上面。所以我给了他一个眼睛，并不是我眼睛看到，而是我让他让我的见性能够 function。这个地方、哦、有一点学呢，回去吸收一下消化一下没关系，我们可以下次再讲。但他真正要讲的是什么？真正要讲的其实见明见暗都是见，你不要觉得见暗就没看见，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他说不是的，明是净，暗也是净，两个都是净，两个都能看到。现在大家好像昏倒在这里。这个地方啊、哦，其实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是能够 work， 因为它的逻辑就这样嘛。今天一个没有眼睛的人，我给你一个眼睛，你说眼睛看到了。那我今天一个房间里面开了一个灯，忽然看到了，就多了给了一个灯嘛。那是不是应该灯看到了？你再去想一次，我是一个瞎子，我没有眼珠子。好，今天你给了我一个眼珠，让我看到，我就说眼珠子看到了。那我今天在一个房间里面，你给的多加的那个条件是什么条件？是灯嘛？那我就说灯看到了嘛。你要知道佛的逻辑不是我们的逻辑，你就是要有能力把你的逻辑放下，走进他的逻辑，你才有机会开悟。就是因为我们在一个颠倒梦想完全错误的逻辑里面生活，所以他才说你是不是能够姑且把你自己的逻辑放下，你就照我的逻辑走就对了。那其实人性有两种挣扎，一种挣扎就是我自己原来逻辑我就放不下，我就没办法走进佛的世界。那另外一种说，我可以把我的逻辑放下，我就走进了佛的世界， 但比较重比较有问题，就我是属于那种我自己逻辑随时可以放下，我立刻就可以走进佛的世界的那个逻辑世界，但是每次课本一蒙上我又回到了我人类的逻辑世界。 That's a problem, OK? 所以我只有经文打开的时候我的心非常清净，我就走进了他的逻辑世界，但是经文一关起来我没办法又走出来了，所以我那不是真正的入定了，我就在那进进出出的，我现在就还必须 heavily rely on 这个经文的辅助。但可能有一些同学现在是连自己的逻辑都放不下，就没办法走进他的世界，这个就是在 train 我们的清净心。为什么你说哎，逻辑我都不管啊？有一个台北有同学说我这逻辑我都不管，我就是相信佛说的。我说当然 it will be helpful, 但是你在去了解他那个逻辑的过程其实就是在 purify 你的 thoughts, 他就是一个 process 在帮助你把你自己的逻辑放下来的一个 process, 这个 process 是很重要的。你的心性为什么会越来越沉静，为什么会越来越沉稳，为什么你能够开始能够静得下来，为什么你的脾气开始能够不再暴躁，能够不像以前这么的暴躁，其实就是因为你已经打破了你原来很多的执着跟妄想。这个 process 就在帮助你做这件事情，就这样子。所以第一番显见啊，我们今天先开了个头，讲到这里，我们下一周会把第一番显见的经文从头到尾理一次，然后大家先回去把刚刚那个逻辑再仔细想一下。我是一个盲人，我在一个空间里面我什么都看不到，今天你给了我一个眼睛，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东西，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东西。那我今天是一个正常人，我在一个黑漆的屋子里面我什么都看不到，你今天给了一盏灯，那个灯让我看见东西了。所以事实上让你看见东西的那个东西不是真正的能见，他要讲的是这个意思，他只是让你有一个元素让你看到了某一些东西，真正的能见在后面是那个见性，因为真正的能见是见性，所以佛才告诉你见性看到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明，一个是暗。我们今天先起一个头，下次再讲我觉得你就会听懂。现在已经开始有几个同学开始点头了，表示比刚刚前五分钟是懂的。今天指出来让你看，你以为让你看到的东西，其实那些东西不是真正的能见，真正能见在后面是见性，见性能见明也能见暗。他开始让你打破你的迷思，没有眼睛照样看得到东西，他后面就会有很多的那个阿罗汉菩萨的神通告诉你，他是个瞎子但他什么都看得到。因为我们人就以为只有眼睛，有眼睛才能看得到东西，所以你就执着了，你就被限制了。有眼睛你就只能看到 2.0 啊，你能看到两公里以外的东西吗？你看不到。所以人是被自己限制住的。只要你开始学楞严经十番显见，你就知道我开始要把我所有的限制全部拿掉，最后所有尽虚空变法界都可以在你的一毫端，都可以在你的指端上面。你说哇，这是不是讲特异功能？你要知道修道修到最后，其实特异功能只是 part of the package, 但是你不应该只修特异功能而没有修行，没有你的德性去 support 特异功能，那个就邪门歪道，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该做的是修行，特异功能那只是 comes the package 而已，有很好没有更好，就这样子。 我们没有灯对不对，我们看不到，可那个看不到其实并不是真的看不到，所以有灯其实你看到也不是真的看不到， 本来就是。我想请问你，我跟你两个人都看这杯水，你觉得我们俩会看到同样的东西吗？我们两个都戴了哈哈镜，我跟你讲，今天一个榴莲放在我们前面，你可能说哇好美味的榴莲，我看到是什么，哟好可怕的一个东西哦，都是这样。任何的衣服、车子、眼镜、美女、帅哥，我跟你讲，每个人都有人觉得他好看，也都有人觉得他难看。我们自以为看到是我们觉得我们看到我们想看的东西，那真正是要用你的心看。人家说盲人用心看，但是不是用第六意识，是真用你的真如心去看，你根本不会被受限。你知道那个还有一个见是那个知见， 是那个知见啊，瞎子有的时候比我们心还清楚，就是这么解。然后我们真的，我们以为我们看到的东西很多都是假象，有太多的那个证明都证明了嘛，一个不同的角度，对不对？拍电影都是啊，你以为你看到东西就另外一个角度啊，怎么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人因为完全不 humble， 就觉得自己看到的都是对的，我的想法都是对的，所以造成了很大的痛苦。那我觉得学经文修行很大一个作用，也是希望让我们有能力，我就要讲，这不是你输了，是你有能力能够退一步去看比较广的一个视野去看这件事情，不容易生气，不容易马上跳进去要 do something。 你有能力做到这件事情是你的修为，是你的修养。所以修佛其实先不管以后是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怎么回事，至少修养提高了，自己变得比较不辛苦，旁边的人也开始没那么辛苦，就是这样子。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那个线上的同学有没有人有问题的？好，今天线上没什么同学，都在班上了，要不然就请假。美国那边的同学有没有人有问题啊？都没有，一片死寂。